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么说啦。今晚我们的题目呢就是曾经天上三千劫的。咁呢个题目一睇就知啦，我哋系非常之离地啊！咁一贯如果睇开节目都知啦，我哋从来都系 好离地， 好离地啊！咁但系今次系冇错啦，嘉齐讲咗坚离地嘅。咁除咗讲呢个坚离地嘅题目咧，除咗我啦、嘉齐啦、小毛之外咧，仲请咗之前嘅季度咧都有上过嚟嘅黄迪安。咁啊，黄博士咧就系做好多同香港研究相关嘅题目嘅。咁之前我哋请咗嘅诸位教授咧，都系黄迪安老友记啦。咁所以一直都系呢一批嘅即系香港研究嘅中坚分子。咁今日咧。咁離地嘅題目呢就唔係代表黃博士離地嘅，或者我哋叫我睇阿 John 啦，係因為呢我哋今日講嘅呢就係一個航空業嘅一個商業史同埋經營相關嘅話題。咁啊，先要解一個題目先啊，嘉齊啊。 好啦，嗱，曾經天上三千劫，其實就係最重要句嘅下句嘅，就係又在人間五百年。咁呢個係即係講邊個或者邊個係佢可能嘅作者呢，就係呂洞賓。咁就係三千，大家如果聽到你對中國嘅宗教有啲咁多認識嘅話咧，就應該大概都同佛教有關。咁但係呢位又係一個道教裏面重要嘅人物。咁我哋即係曾經經歷天上嘅三千劫，佢講佢點樣喺即係一個大千世界裏面喺唔同嘅宇宙喺度打滾過咧。咁但係即係重點嘅意思咧，我哋攞出嚟可以即係其實攞嚟玩嘅。咁就係想同大家去講咧，我哋希望坐飛機喺天上係冇劫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係我哋講航空業嘅發展，佢可能嗰個航空業發展喺近最多係近一百年裏面發生。咁而咧，佢呢一百年裏面航空業嘅無論係佢嘅即係起起伏伏，同埋好多嘅經營嘅問題，都有好多嘅劫難喺度。又例如喺而家， 係啦。咁譬如我哋講，我最記憶最深嘅其中一句咧，就係咧，即係飛行咧，就係一個即係美麗嘅夢嚟。但係咧，即係呢個被詛咒或者被助咒嘅夢咧，最終咧就會被天空所吞噬。呢句嘢咧就係、是。風起了就係、是、宮崎駿電影裏面一句好出名嘅一句言辭。咁其實講咧，即係製作啦、飛行本身喺曾經好長時間咧，都係人類追求夢想嘅一個巔峰嘅一個位置，就喺空中去飛行。但同一時間咧，呢件事背後咧又牽涉到好多嘅問題，權力啦、戰爭啦。本身佢嘅危險，咁所以呢個美夢本身咧，亦都伴隨住所以二十世紀即係星光化電啊，大嘅戰爭。航空呢件事本身就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角力场，同埋任何时候对呢件航空嘅事咧，每一个权力咧都唔会掉以轻心。 我觉得卓然讲呢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我谂航空究竟系咩事？齐哥个题固然定得好啦，你即系有天上有地下咁样，即系好似我哋讲咁离地，我哋要揾个外援，揾阿庄哥嚟帮我哋去讲。 唔系坚离地，因为系港大喺坚离地嗰度就 系咪坚离地？坚离地岛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文化啲嘅角度出發，就係頭先阿卓然話齋，我哋點解要人類點解要渴望要喺天空上面咧？我哋會有好多嘅憧憬啦。咁當然上天下海呢啲嘢都係高風險嘅活動嚟嘅。咁航空業嘅發展固然一間莊哥會為我哋帶嚟好多嘅故事啦。但我諗最重要嘅就係航空點解喺近代嘅中國以至我哋。或者我哋香港去睇咁緊要咧？如果香港人當然會覺得航空業喺我哋長時間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產業啊，即係為香港人 make money 噶嘛，係嘛？呢個好緊要嘅一樣嘢。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如果對中國人嚟講，航空同我哋個 modernisation 成個近百年中國嘅現代化都會有好密切嘅關係。航空可以話係代表住現代化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即係我哋睇民國時候都開始著力去發展空軍啦，就係因為。莫講，所以先唔好講話空軍係咪真係喺，譬如話一戰嘅時候係咪真係作戰上面咁強勁嘅戰鬥力先？但係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影像，去話俾我哋聽，其實我哋踏入咗一個現代化嘅階段。 係啊，即係一戰嘅時候，即係之前我哋請阿麥敬生嚟嘅時候都有講，一戰嘅時候嘅情況就係、是。兩架飛機空中係用手槍互射， 互相搏火， 所以手槍又再次喺我哋節目做射飛機，咁啊互射嘅，咁所以 係單手揸住， 係係係，你諗咗係西部牛仔片嘅形象，但係揸住飛機，咁所以 騎射嚟 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件事係啱啊，就騎射即係舊套擺入新嘅空嘅場景，咁但係你會見到大家就係揣摩緊。嘗試緊喺空中嘅時候係可以做啲乜，同埋係點咁，所以喺一戰二戰前後好長嘅時間，譬如亦都有氣球啦，係嘛？即係氣球都可能係德國嘅即係曾經有現代化好重要嘅想像，同埋一個大家覺得即係我哋可以一個大量嘅運載嘅客運嘅 这件事可以在空中诞生。当然这个是不好成功，大家都知道很多意外是产生。但是你会见到就是航空业除了是战争之外，很多都可能会跟我们想运人啊，看下风光啊，或者是旅行啊，有些关系。 庄龙，我们其实讲到航空的问题就很多梦想在这里。但是为什么你会进入这个梦想的世界去研究这个航空的话题呢？ 我覺得你話睇香港嘅發展，最緊要咧係個地方，呢、這個地方個脈絡係點樣形成嘅。咁頭先你講帶出咗好多點好重要㗎啦，例如戰爭點樣令到啲科技可以成熟到可以將呢個地香港呢個地方聯繫起嚟啊，同埋亦都唔係話航空就即係一個咁新鮮嘅話題。其實佢所可以做到嘅功能同以前嘅科技一樣㗎。有航空之前有航海，所以你睇到而家就算係比較有興趣投資航空業嘅公司咧，喺航運方面、喺海航方面咧，亦都好重要嘅。就算我哋講呢個基建嘅設計啊，我哋講機場可能比較陌生啲，但係我哋去日本就叫做空港啊嘛。你 airport 個都係個 port 嚟噶嘛。同埋我哋就算睇翻香港自己而家個赤鱲角之前啦，係啟德。嗰陣時點解嗰個位呢亦都要近海。你喺有呢個個好成熟嘅跑道形成之前，你架飛機都要降落或者升空㗎嘛。咁喺尤其是喺某啲航空公司，佢哋嗰陣時嗰個年代嘅技術嘅發展呢，佢哋其實起飛同降落呢都喺水上面嘅。 好似水上飛機咁 樣。係呀係呀係呀。咁如果唔係嘅話，你唔通嗰個地方唔去，即係冇跑道你又唔去咩？呢個好重要一環。同埋喺呢個嘅地形政治嘅角力啊，嗰度亦都係產生咗好多效應嘅。點解香港係一個咁重要嘅航空樞紐呢？就係、是、因為倫敦要有架飛機可以跨越到咁多嘅領空，去到澳洲又好啊，去到南非又好啊，嚟到呢個位咧，佢哋就要嚟香港啦。咁所以就將呢個脈絡喺個30年代嗰陣時咧，個初形就係咁形成嘅。 阿張話，即係阿莊，你講到嗰個航空業嗰個發展，有嗰個飛機嘅最長嘅飛行距離。咁我哋話咧，其實有陣時啲飛行距離都幾關鍵，因為一個地方去到一個地方，如果太遠嘅話咧，你就一定要做一次嘅加油，落個地先可以再飛去。咁如果睇翻即係地圖嘅話咧，其實如有啲地方如果中間距離太遠，好難處理。譬如話，你如果要由新加坡去到日本，或者新加坡去到北京，咁、那、嗰個距離咧，喺曾經有啲時候咧，嗰啲飛機好難可以去到咁遠嘅距離嘅。咁所以你嘅意思係話，香港曾經都係因為地緣嘅優勢，所以喺好早嘅時候，可能都已經有一個需求啊！我哋不如喺嗰度落嚟停一停先，係咪咁樣去理解？ 肯定係，肯定係。同埋呢樣嘢係喺初期嘅發展有影響，中間個轉變咧，亦都係值得我哋研究嘅。初期嘅發展就係你淨係可以飛得咁遠，仲要係喺個海岸線嗰度好啲，因為你可以落到個機啊嘛。但係到最後一路發展嗰陣時，因為你架飛機做得好啲啦，可以去得遠啲啦。點解香港呢一個咁嘅中轉站冇被人遺忘呢？亦都係一件比較重要嘅事嚟嘅。 所以大家聽到就係、是、喂，原來即係飛航本身佢有個技術嘅限制嚇，佢所以佢。香港本身可能有一定嘅中間點嘅優勢，你睇下地圖就知，佢周邊附近1500至2000公里到啦。其實基本上你要揾一個點去落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如果加埋喺50、60年代背景、政治環境裏面咧，你揾一個啊大家都 OK 嘅點咧，就可能更加難。咁所以香港有一個實質嘅，我覺得啦，即係一陣間都要聽阿 John 去再講解，就係、是、個優勢或者好處喺度。 同埋頭先阿 John 哥講咗一樣嘢，我覺得都幾緊要，就係、是香港可以之所以成為一個可能中轉站，即係如果我哋講翻前少少喺戰前，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原因，因為佢係英國嘅殖民地，即係殖民地與殖民地之間，大英帝國咁大啲殖民地遍佈成個世界。譬如我印象中，好似30年代香港應該係有飛機去檳城，咁其實檳城都係英國嘅殖民地啦，或者馬來西亞附近。 我哋最早嘅航線 係最早嘅航線添啊，係咪直頭係咯？咁所以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其實佢就係將英國帝國管治下嘅殖民地連結起上嚟，用一個比較快嘅交通嘅一個方法。咁如果冇咗呢一個背後，即係大英帝國管治嘅呢一種模式咧，咁殖民地與殖民地之間嘅關聯就未必能夠透過航空交通呢一樣嘢而體現到出嚟。 係， 咁所以我諗呢樣嘢都幾緊要。 英國嘅管治當然重要啦，但係當其時亦都係有美國嘅航空公司開始嚟到亞洲呢一邊啦。咁而泛美亦都係喺內地嘅航空公司有投資嘅，雙方就揾一地方喺呢度匯合。咁當其時其實英航咧就未準備到嚟到香港嘅，咁泛美就話咁唔掂喎，咁搞法喎，我哋揾個地方落腳。 咁曾幾何時咧，亦都威脅過我哋，不如澳門啦。 哦，澳門，嗯。 但係到最後，你都係要兩個比較大嘅勢力喺某個地方集中得到，就形成咗香港呢一個樞紐嘅地位。 咪簡單嚟講咧，其實航空咧同其他交通嘅模式咧有一個差距啦。我哋搣甩咗個水上飛機嗰個需要，咁唔係一定要有水，唔係一定要有海。咁咧，如果係陸上嘅機場係點樣嘅一個概念咧？就係佢唔需要附近有山有水，有啲咩特別嘅景觀或者咩嘅地貌。其實航空嘅概念就係好多個點啊，佢獨立嘅點，互相之間點樣構成關係？咁可能係地緣政治嘅原因，可能係經濟嘅原因，可能係距離嘅考量。即係凡此種種咧，我哋可以見到就係航空嗰個網絡嘅建構，其實係同以往所有交通嘅模式咧，嗰個網絡建構係好唔同。所以佢哋考慮嘅，譬如係嗰個帝國嗰個聯繫，咁頭先阿 John 講過，即係英國、美國或者英帝、美帝啦，即係佢哋點樣係喺香港做一個交匯點。其實呢啲唔係再係純粹嘅交通啊、成本等等嘅考量，政治嘅因素啦喺當中咧涉及好多嚇。咁呢個我諗我哋今日講航空嘅話題，可能就係即係航空嘅管理啊，或者經營同政治之間嘅關係都係好重要。 係啊，同埋你如果你嗰啲民航嘅班機可以運到人嘅話咧，即係運到客人嘅話咧，其實佢已經可以運到好多唔同嘅嘢。即係喺個政治嘅假定裏面咧，就唔可以當你一定係運客人噶嘛，你都可以運係軍人。咁如果你可以運到軍人嘅話，俾你落到嚟突襲或者咩話，可能好多嘅問題。咁曾經喺50年代國成日都講過，譬如散兵啦，啊，即係佢你可以空降啦。咁所以航權本身咧，就算係點都好咧，一直都係俾大家係練得好緊。咁喺香港大家都知道，佢既係英國當時係一個管治咧，但同一時間佢相對都有個自由同彈性喺度。咁呢點咧都係可能之後我哋一陣間會講得到。 我雖然講得好重要嘅，有兩個點我都可以喺度補充一下。第一就係咧，我哋講航權嘅問題。咁航權就係即係喺個政治嘅因素，國與國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可能真係要去商量、去討論出嚟嘅。咁啊，同所有可能經濟嗰啲因素都未必有關。第二樣嘢我都要講嘅咧，就係我哋要去留意咧，嗰個航道嘅問題。天空係開放嘅，咁但係天空點樣會變成一個道路咧？咁呢樣嘢都係政治考慮。 係啊，究竟即係航權嘅問題係點，同埋中間有咩經營嘅問題咧？下一節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好，翻到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有一啲好簡單嘅我對我嚟講係常識啦，其實我都唔係好識嘅經濟學嘅觀點就係話咧，公司嘅經營咧有好多種嘅，有一啲咧就係上游下游，其中一點咧就係嗰個所謂嘅 barriers to entry， 即係究竟進入嗰個行業嘅難度有幾大？專業嗰個行業嘅難度如果越高嘅話咧，咁你越難做啦，你要前期準備要多啦。但同一時嘅好處就係咩咧？你有個專利，同埋你有個獨市，同埋你有個減弱咗競爭。咁有啲好容易做嘅生意，咪喺街邊賣下豆腐、 魚蛋 兩份，咁你好容易有競爭。咁就係另外一種完全唔同嘅生意。咁呢種究竟係你係走嘅係下邊嘅行業啊，定係一啲好高端上游嘅行業咧？就好睇下你公司嘅諗法係點。咁但係航空業咧，如你所諗咧，就係非常之高端嘅行業嚟，無論係經營啦、管理啦，同唔同嘅地方嘅交涉咧，都係非常之高端嘅。咁所以呢個行業本身咧，天生就係充滿住不為人知嘅限制。咁如果用一種賣魚蛋賣豆腐嘅心態睇航空業嘅話咧，好多時都會出事嘅。啊，就係呢個就係我即係諗法。 啱啊，非常正確啊，即係個門檻好高好高。咁可能係喺現代嘅意義嚟講，最高嘅一種行業都唔定。咁即係我哋如果係譬如講航空業嗰、那個發展啊，嗰、那個歷史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可能嘅角度嘅。譬如我哋可以從技術嘅角度睇下飛機、機場或者航空嘅管理，佢係有啲咩嘅情況。咁我哋今日未必同大家會講到好多呢方面嘅嘢。咁但係我哋講航空業嘅，可能亦都係即係從一個文化嘅角度嚟去講嘅，就係航空點樣影響到，或者我哋點樣去睇航空業。譬如睇空中少爺，或者係睇空中小姐。 你睇空中少爺。 我睇飛機師啦，係咪？ 你睇飛機師 有好多 大家都明啦。 咁呢啲係譬如佢點樣佢嘅生活啊，咁樣可能係一種讓我哋可以好向往嘅，或者好多幻想嘅一啲內容嚟。咁但係我哋更加睇行業咧，可以從一個佢嘅經營嘅角度嚟睇。我哋可能就係要睇譬如航空究竟係點樣作為啊？頭先阿卓賢講開，即係點樣個門檻係點樣嘅？咁但係佢經營之後要控制嗰、那個即係個風險。或者要可能係提高佢咁大投資之下嘅利潤， 咁會唔會就要做一啲技術嘅嘢，譬如係點樣管理好個政治嘅話嘅 challenge 嘅 risk， 咁啊同埋點樣可以去處理到競爭？如果唔係佢點可以維持到獨市咧？係嘛？咁呢啲競爭同埋獨市政治環境點樣去控制？其實咧，我哋喺香港航空業嘅發展裏面咧，係睇到極多嘅，或者係可能有一啲好重要嘅案例就喺當中。 其中一個最難、最大嘅把關可能是航權啦，即係陣間上一節講到係咪航權本身就已經係冇航權你飛咩冇得飛咁。 唔係，因為航空業咧係一個天生嘅跨國企業嚟， 係啊， 一定係跨國的。咁如果佢淨係喺國內經營嘅話，咁都唔係唔得嘅。咁但係咁樣嘅限制係好大，並且佢可能只不過係可以滿足到一個閉關自守嘅國家佢自己嘅需要嘅啫。咁嗱，但係佢如果係牽涉係國與國之間，佢跨國之間，其實嗰個航權嘅概念咧，我哋一定要釐清。咁即係喺航空業嘅研究嘅世界，或者係佢哋經營嘅世界咧，我哋知道九種嘅航權，我哋唔會逐樣同大家去講啦。咁但係即係講個九種航權嘅原因咧，就因為咧航空唔係涉及兩個國家咁簡單，即係有時唔係一個國家當然啦，亦都未必係兩個國家，因為譬如喺香港要飛到去英國咁樣啦，係即係除非我哋係選擇一啲好特別嘅航道，或者繞過好多唔同嘅大陸嚇、啊，即係繞過佢咁，淨喺海洋上面飛嘅啫。咁但係呢樣嘢冇合唔到成本效益之餘，亦都係即係冇乜必要嘅。咁所以係必然會牽涉到第三國嘅。如果係有第三國嘅話咧，咁就係個航權之間，佢譬如我個飛機經過第三國嘅領空去到即係我目的地國家。咁中間嗰、那個我點解可以有呢樣嘢可以做到？係咪啊？咁嗱，以前可能係大家都擊落唔到呢架飛機嘅，我哋冇咁先進嘅技術可以做呢樣嘢。咁、那個天空可能真係自由嘅，但係一旦係你去經過人哋嘅國家係有風險嘅，係會被擊落嘅。你一定要同嗰個當地嘅國家傾掂數先得。咁所以即係嗰個航權嗰個問題，點樣去溝通嗰、那個權利之間嗰、那個釐清，我係咪我哋 mutual 嘅？咁呢樣嘢都要去 同埋嗰個軍事嘅問題，係永遠都係要考量。 所以其實呢樣嘢佢發生嘅年代，亦都係喺二戰期間。你已經添好多飛機啦，飛嚟飛去啦。咁呢個行業開始成型啦。係喺1944年嗰陣時，芝加哥嗰陣時就係講你講個航權啦。咁但你有呢件事之後，頭先講個門檻嘅問題啊嘛，門檻可高可低。點解我覺得佢可高可低呢？你打完仗之後，其實好多戰時嘅飛機師，佢哋識咗呢樣嘢啦。咁而家又唔使飛咯喎，點算咧？咁同埋戰時好多戰機嘅喎，嗰啲戰機跟住點做咧？其實就係因為咁形成咗國泰呢一個咁嘅機遇啦。國泰嗰兩個，我哋而家一路以嚟覺得國泰係以前係一個比較英資嘅公司啊。但如果你話將翻查佢檔案，到咗佢揾翻佢個創辦人，其實兩個唔係英國人嘅。一個是美國人，一個是澳洲人。咁點解佢哋會嚟咗呢度咧？就係、是、打仗咯。咁點解有國泰呢個形成咧？就係、是、呢兩位人士買咗一架戰時嘅飛機，一個 DC 3而家仲可以喺呢個嘅香港科學館嗰度睇到呢架飛機嘅。另外一架就喺國泰城出面啦。咁就開始咗。 DC 3原本係轟炸機嚟。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哋就係用咗戰時嘅物資同埋佢哋嘅。嘅訓練開始咗 ，OK 又要睇喎， 唔錯噶。但係即係我哋而家話坐飛機嘅辛苦，如果你有揾翻啲早期嘅照片，睇翻呢啲 DC 3裏邊嘅結構咧，就真係唔係好想飛噶啦， 有必要先飛 的。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唔，你話講航權嘅問題啦，咁佢哋亦都唔係一枝獨秀嘅。嗰陣時嘅英國政府亦都唔係想俾一個美國同埋澳洲人承辦嘅公司嚟到壟斷咗香港嘅市場。其實都係香港其中一間啫，最大嘅係英航嚟到頭先我哋講由倫敦經中間好多個轉終點站去到檳城再嚟香港咧，嗰個係英航。但係呢度呢個區域咧，始終都係有佢自己嘅交通嘅。咁國泰係兩間公司其中一間，另外一間咧就係我哋而家可以叫做舊嘅香港航空公司啦。香港航空公司嘅形成咧，就係英航同埋渣甸即係怡和啦，合資嘅。咁嗰陣時講翻地緣政治呢個問題咧，又比較特別嘅。咁香港嘅政府嗰陣時就覺得兩間我哋都要諗下佢哋應該點樣分工合作嘅喎。咁就決定向北嘅就呢個香港航空公司負責，向南嘅就國泰。咁本來相安無事幾好㗎， 但係1949之後、向北嘅交通就真係有少少濕滯啦。咁、所以喺1959年嗰陣時咧，國泰咧就合併埋攞埋呢個嘅香港航空公司嘅嘅航道，咁就變咗我哋航空公司啦。但係當中亦都有好多問題嘅，因為你始終一個唔係英資嘅機構，你要一個英國嘅政府嚟到幫你攞航權，冇乜可能嘅。所以好快地呢位美國人、呢位澳洲人，亦都將個股權咧就賣咗俾 Swire 太古啦。 咁你諗下嗱，太古係英資公司啦，咁當然而家喺回歸之後，咁都香港得好緊要噶。咁但係咧，我哋要去睇就係英資控制住嘅航空公司，其實就喺英國嘅殖民地啦，當時嘅香港啦。咁嚟去控制住個航空業，咁呢樣嘢意味住啲咩咧？即係其實我哋去睇翻轉頭咧，就係、航空業咧，由於係一個技術門檻好高。由於係一個咧，可能係關乎國與國之間好多嘅聯繫，甚至乎國力嘅一個即係重要嘅籌碼，咁所以係即係根本上係國家喺航空業嗰個參與係好厲害嘅。嗱，咁我哋喺香港咧，譬如國泰嘅發展咧，我哋見到嘅就唔係好多譬如英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直接嘅投資、直接嘅參與，咁但係佢係控制嗰個重要股東。那個成分咁咩係重要股東係英國人嘅、或者係可能如果逐漸去放寬，可能係養多啲香港人啦，甚至乎係中國大陸嘅資金可能去投入。咁呢、這個譬如我哋睇喺國泰歷史上面嘅發展咧，就好明顯見到呢個趨向。呢、這個都係阿莊其中一個研究嘅，即係可能重要討論嘅地方啦。咁嗱，我但係我哋喺講落去之前咧，講嗰、那個即係國。加即係嗰個航空公司嘅國籍啊嘅問題之前咧，其實我個問題想講啊，就係張頭先都提到嗰、那個機場咧，其實喺香港就建立啦，咁所以有個機場，我哋先會向南同埋向北可以進行聯繫。咁但係即係我哋知道香港喺設立個機場之前，其實最主要嘅一個機場就係啟德機場，而啟德機場喺二次大戰之前已經有噶。咁但係。啟德係咪一個毫無爭議？諗下一個鬧市上面曾經全世界嘅飛機師都話嚟香港好玩嘅，因為好刺激嘅。 咩世界十大最危險嘅機場， 第一都係 上榜，佢又未至於第一嘅，但第一好似係尼泊爾嗰個唔知咩嗰條跑道得400多米， 嗰啲細細地嗰啲機場仔實會攞第一、第二嘅。 直布羅陀嗰啲都係啊， 繁忙機場嚟講，香港係好好勁。 唔係，其實好恐怖啊！香港嘅升降真係，即係你唔使住九龍城啊，你經過你見到覺得人驚啦。 我哋嗰年代習以為常，其實睇翻。啟德應該係奇蹟嚟嘅。其實喺40年代尾嗰陣時咧，英國政府翻嚟嗰陣時就話：我哋要起多個機場啦，因為呢個真係唔掂嘅。而家個航運亦都比較蓬勃啦。我哋點樣做呢件事咧？嗰陣時唔係想喺啟德度整個機場嘅，嗰陣時個選址咧喺深圳灣嘅。但我亦都好，我哋好容易明白點解深圳灣唔得啦，因為 1949 係啦，咁你對面隨時都會有人射落嚟嘅，幫你咁 又嚟手槍啦，手槍又出現， 你個刺激程度仲比啟德高。 係 咯，咁呢兩件事亦都係同步發展嘅，因為大陸嘅市場49之後封閉咗，因為大陸49之後變咗色，所以我哋就揾翻啟德呢度繼續做落去。咁我睇有翻上一年紀嘅同。朋友都會記得呢個格仔山嘅問題啦，嗰、那個灣真係拋得好行嘅，咁所以到咗1998年，我哋先至放棄啟德搬去赤鱲角咧，我覺得呢幾廿年都真係算拖賴啦。 拖賴係嘛，即係起碼冇出過嚴重事故啦，係 同埋呢方面嘅，同埋呢方面投資都好沉重嘅，我哋要落去諗下唔同年代嘅飛機，佢哋嘅需求唔同。咁喺五幾年嗰陣時已經擴建過一次，跟住再有七幾年嗰陣時，我哋可以繼續講落去呢個航道同埋個飛機嘅變化，令到香港點樣成為樞紐呢個地位？ 咪因為呢個問題都好重要嘅。有時我哋話到香港喺回歸之後係一個特區，咁但係點解中國大陸政府容許呢個特區嘅出現呢？其中一個考慮就係呢個特區咧，如果可以維持到佢既有嘅一啲航權嘅協定咧。佢係喺中國大陸以外一個真係網絡係完全唔同，並且係可以同中國大陸嘅航權互補嘅一個地方嚟嘅，係即係非常方便。 係啊，咁啊，仲同埋都講埋咧，即係我哋講1959年個合併嘅情況啊。同年咧，其實咧喺香港都有個電影咧，《空中小姐》咧就有 就係電貿公司， 終於嚟到主題啦。 就是、拍攝，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你會見到就係佢除咗係一個高端行業之外咧，佢喺香港民間裏邊咧都係一個俾人仰慕嘅行業嚟嘅，飛機師啊、飛行啊呢件事本身就係、是。咁、而電貿公司當時嘅老闆即係陸運圖啦，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物。咁佢創嘅機構咧，即係叫國泰機構，但係另外一間就係、是、新加坡資金同台灣嗰邊嘅一間公司。咁亦都做好多香港嘅影業嘅一部分。而《空中小姐》呢個電影本身咧都有佢重要性，因為經常大家講起嗰個現代化、都市化想像，香港開始進入一個繁榮嘅狀況嘅時候咧，我哋會提到嘅咧就係《空中小姐》。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有關航權嘅問題咧，容許我用一個好普通嘅問題問阿 John 咧，就希望可以簡化其實究竟講乜嘢，就係話嗱，譬如而家我要香港去飛去倫敦，咁我要坐飛機去倫敦。咁點解香港即係都當然係當時英政府啦，又同埋倫敦自己啦，容許啊點解唔係英國嘅航空公司英航，或者話你要其他航空公司，唔要揾愛爾蘭航空嚟飛都得噶。咁點解會最尾係國泰可以飛得到呢？又或者點解喺我哋會見到好多嘅同喺香港出發嘅航空嘅航線裏面，我哋感覺到啊，好似國泰有一個優勢，同埋班次好密嘅。點解佢喺航權度有一個咁樣嘅優勢呢？就係咁。 呢個經過好多年先發展到呢個地步嘅。其實一路以嚟都係英航飛嚟香港嘅。同埋英航係飛嚟香港之後咧，就係同澳航在香港接軌，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啦，咁香港自己開始嘅經濟蓬勃啦，有咁嘅錢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嘅投資，咁亦都係嗰陣時咧，就因為有新嘅科技，尤其是一啲珍寶客機747。講開機場啊嘛，咁你又跑道要夠長先至可以有咁大飛機降落得到噶嘛。香港政府嗰陣時就揾到啲錢嚟到起長呢個跑道。咁你起床跑道係你自己㗎喇，咁你開始有多啲話事權啦，咁就同英國政府角嚟㗎。所以我哋成日講個英國呢個實體呢，其實可以分開好多舊嘢嚟講嘅。初頭就有國泰嘅太古同埋渣甸喺度角嚟啦，到咗深尾就係香港嘅英政府同埋倫敦嘅政府點樣嚟到談判解決呢件事啦。咁當你有咗呢個長啲嘅跑道同埋有747呢，剛才我們講的問題呢就很多迎刃而解了，例如你不需要再停任何站都可以去到某些比較遠的地方，所以呢在七幾年的時候呢，我們有國泰可以飛到去澳洲，跟住下一步呢就最重要呢就去倫敦，這個真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才可以得出這個這麼對於國泰來說這麼有這麼有利的地位了，再遠一點呢就去到溫哥華了，咁呢啲都係因為香港個經濟嘅發展同埋科技方面嘅成熟先至可以做得到。 係兩個好重要因素啊，其實係大嘅客機747，同埋咧香港係可以將個機場擴展到容許到呢種嘅大客機喺度，所以個規模效益先可以體現到出嚟。 係簡單講點，然後交翻俾阿張繼續去講，就係咩咧？就阿莊其實提到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好多香港研究者都會係。就咁而好多事都被忽略，就係我哋認為英國政府係鐵板一塊，咁所以但其實1949年之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嘅，即係香港本身嘅英國殖民地政府同英國之間嘅角力咧，其實可能係1949年之後我哋講好多香港史嘅話題，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就係，同埋都係被忽視嘅部分。即係如果覺得佢哋係完全係合作得好好啊，打曬龍通啊，其實唔係成故事的全部，佢都好邊好多部分有爭議啊、爭執啊。香港本身自己嘅利益亦都變成咗好多喺殖民地嘅官員嘅一個重要嘅考量。咁呢啲嘅部分咧，正話阿John今日呢個題目，正正就係其中一個我哋會諗到或者討論到嘅話題。 其實頭先就提到殖民地喺香港殖民地統治咧，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殖民地官員佢哋嘅考慮唔係英國政府嘅利益。不是英國本土的利益，而是這個殖民地本身的利益，是本土的利益為先，這件事呢是很特別的，即是所以香港的發展，香港的成就，甚至我們在航權的航空業的地方可以看到出來是這個這樣的考慮的。我相信對於我們可能未來怎樣去看香港航空業的發展 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參照點。 所以其實航空都會同我哋本身香港人嘅 identity 有密切嘅關係咯，即係好似細個啲嘅時候會覺得，咦見到咦國泰好勁喎，好似哇國泰又榮獲呢一個全球咩最優秀嘅航空公司啊，服務最好啊，你覺得係一個香港人咧，你會覺得咦好似關我事喎成件事，即係你睇航空業嘅發展可以睇到社會啦、文化啦等等相關嘅嘢，點樣建構一個香港人嘅身份？我覺得呢樣嘢幾有趣。 係。同埋我睇我哋亦都可能有時走漏眼嘅咧，就係當咗香港，即係英國喺香港個地位咁重要。我哋而家睇翻轉頭，國泰係一個咁標青嘅牌子。可能你哋真係比我年輕啲啦。舊陣時嘅書包咧，就唔係國泰嗰個最靚嘅，係泛美嗰個。 PANAM 係啊。咁亦都情有可原嘅，因為雖然英國係呢度嘅話事人，但係你個經濟已經係轉咗型啦。就算你話睇我哋嘅出口，睇我哋嘅航線個向法咧，都已經係喺太平洋呢邊向另外一邊伸展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睇成件事係點樣會令到國泰有呢個機遇咧，我哋要諗埋除咗英國以外嘅因素。 係啦，正話都係呢個問題，就係話佢好似捕捉到唔同時代嘅香港嘅需求。譬如話可能近十幾二十年，如果我要飛大陸嘅線嘅話，其實國泰嘅飛機係非常多。如果計國泰加港龍嘅話，去北京、上海 壟斷咁就， 你去內陸好多機都飛到嘅。咁點解佢又有一個咁嘅優勢喺度咧？其實 呢個就係49年之後，當呢個內地嘅市場唔再歡迎外地嘅飛機入去之後，大家都仲抱住呢個夢想，我哋要飛入大陸呢個內地嘅市場。到咗80年代嗰陣時咧，就英政府同埋北京咧就要好多個商討，咁當然亦都有八四簽訂好多好多嘅好多嘅好多嘅 中英聯合聲明啊， 係啦，呢個嘅協議啦咁。但係嗰陣時大陸亦都唔係話49年以前嘅大陸啦，佢哋都要諗下，咁我點保證到自己嘅利，保障到自己嘅利益嘅。咁所以雖然個航道係開翻，但係內地嘅航空公司嚟香港個航線同埋個班次咧，就遠比國泰多嘅。咁但係到咗深尾除咗國泰之外，我哋仲有另外一間航空公司嘅，可能今日大家已經唔記得咗啦，就係港龍啦。 都仲記得， 都仲記得嘅。過多一陣就唔知啦。 咁港龍未俾國泰合併之前，其實係一個競爭嘅對手嚟噶嘛。咁佢哋嘅航線亦都係因為佢個資金嘅來源唔同，令到佢哋可以打入呢個內地嘅市場。咁而亦都係因為咁，國泰就要諗下點樣營造一個比較本地啲嘅形象。咁喺呢個資金方面啊，或者佢哋招聘人才方面咧，都有好大嘅考慮喺度嘅。頭先講譚教授，你咁中意嘅機師， 佢竟然中意機師，我要再一次指斥佢。 你係想自己做，因為做唔到， 太過分啦！就嗰種虛偽啊， 虛偽啊，假道學。 你記唔記得我哋幾時先有本地機師咧？呢、這個係80幾年嗰時發生嘅事嚟嘅，因為你以前唔想擺啲咁嘅錢落去嚟到訓練本地機師噶嘛，咁好人哋有空軍訓練咗個飛機師出嚟，咪請佢咯，慳好多錢嘅。咁你話香港一路冇空軍，一路冇飛機師嘅訓練，點解80幾年做呢件事呢？咪就係想你有啲本地機師，你覺得合眼緣咯。 合眼緣好緊要嘅。咁嗱，我哋頭先提到咧，其實香港之所以成為一個世界嘅航運中心咧，其實唔係英國政府嘅恩賜，好多時候都係香港本地嘅政府、香港本地嘅商人、香港本地嘅資金，特別係譬如我哋睇到國泰，佢其實係譬如太古啦呢、這個咁嘅企業，佢自己睇香港成為佢哋嘅基地，然後爭取佢哋嘅利益，咁導致到即係香港成為呢個航運中心嘅結果。先至會出現，咁當然英國嗰個重要性係好緊要嘅，因為喺香港發展航運業嘅初期咧，大部分同香港有航權嘅地方都係英聯邦嘅地方，咁並且如果唔係英聯邦嘅地方，都係英語世界為主嘅，咁所以到今時今日仍然有好多非英語世界嘅即係外國咧，都未同香港有航權嗰個聯繫，咁呢樣都係我哋就係喺航運嘅版圖就可以見到英國嘅遺澤咧，對於 香港的影響， 係同埋都要講翻，即係香港本身真係有一個所謂交通嘅優勢嘅。咁我哋之前請啊，即係彭哥上嚟呢度講，佢交通本身佢好耐以前喺海運、航運上已經有天生嘅中轉嘅位置。咁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即係東亞、亞洲嘅版圖嘅話，我如果要由美加飛過嚟咧，其實真正嘅選擇咧，除咗日本，可能主要係東京啦，或者如果1970-1980年代可能韓國未有真係好好嘅即係可以接軌，咁落翻落去咧，其實得香港可以選擇。其實你第三點就係新加坡，但係如果你大家知道地球咧北越北緯度咧，其實嗰個距離係越短，但係你一落向下行越近赤道咧，嗰個飛行距離相當長。所以如果你要由譬如當温哥華打橫斜去飛去新加坡係好長好長距離，咁但係你落香港再打橫飛咧，其實可能性或者空間走又多啲，咁當然日本有日本優勢，再可以北邊條線更加短，咁但係咁你東京都會爆，咁機場都會有限制，咁同埋如果你要向南走或者向印度啊嗰邊走，香港就自然有一個非常大嘅優勢，咁所以喺翻成個地球嘅格局，地緣天即係冇得搞啊，地球就係咁，香港係有一個重要嘅地方喺如果啊喺當時嘅中國大陸未開放之前，香港係有一個獨一無二無可取代嘅優勢。 嗯哼，所以其實我哋呢個世界觀嘅形成都係咁樣發展嘅啫，有地理嘅問題，亦都有政治嘅考量。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我哋最初飛去嘅地方係邊度啦？星馬泰，跟住就係台灣，跟住就是日本，其實都係沿住呢條咁嘅軌道嚟到運行嘅。咁你有呢個嘅國泰，因為佢係比較地域性啲嘅航空公司，所以有星馬泰呢個發展啦。亦都係因為有冷戰嘅思維，你先至會向北一路咁樣伸展，去到日本，去到韓國，跟住去到北美洲。所以呢啲就係形成咗我哋自己呢個世界點一路咁擴張嘅因素嚟㗎。 唔係，咁我哋即係佢睇擴張啦。咁但係有個問題咧，其實頭先我哋開咗頭，但係未好深入去講。就是國泰作為一間所謂的英資企業啦，咁但係逐漸就變成咗可能本地嘅企業，甚至乎而家逐漸我哋見到嘅趨勢係有多啲所謂華資，中國大陸嘅資金進入當中。咁當中嗰啲考慮因素係點樣咧？嗱，我哋講到喺香港呢個英國，即係曾經英國殖民地嘅地方，佢點解唔直接係英國政府喺讓英航喺度成為一個比較重要嘅dominant 嘅一個航空公司，而係讓國泰可以去發展啦。嗱，我哋可能就見到嘅股權嘅考慮，就係英航喺國泰嗰個投資啦，佢嘅股份嘅比重咧係頗大嘅。咁啊，即係可能就係用咁嘅方式，用商業經營嘅方式嚟控制住一間航空公司。咁係就喺呢個國籍之下。咁但係點解香港即係英資為主嘅呢個咁嘅格局？突然之間會變化咧。其實莊，你喺研究裏面都提過，港龍嘅崛起，呢、這個競爭嘅出現，點樣去爭取喺中國大陸嘅航權，其實都係一個考慮嘅因素。 其實初頭雖然英國政府俾國泰喺呢度經營，佢亦要當然有嘅英資嘅成分啦。1959年合併咗之後，英航喺國泰都有相當嘅股份喺度嘅。咁佢哋喺東南亞嘅營運就用呢個模式噶啦，唔係淨係國泰。就算是馬來西亞航空公司，他們都有股份的。我的主要的幹道就是由倫敦飛來亞洲，這個當然我要控制啦。但是你這些比較支線給你做了，但我都要有控制權的嘛。幾時轉呢？就是香港這個殖民地自己有自己的勢力了。在70年代的時候，我們都想想我們可不可以飛回去倫敦，那就有這個利益的衝突在這裡了。就是那時這個英航就開始退股，形成了國泰沒有英航的存在之下，做一個比較英國殖民地的投資公司。 是啊，就算英國放手交回給不同的地方，管理都可能可以差很遠。我記得有一次坐馬航去馬來西亞的時候，臨落機看著降落的美景的時候，我握著手柄的時候，一起揸了個手柄的時候，飛機凳的手柄，然後放回去，下次再說。各位觀眾，翻到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點解之前有講到航空業係一個高端或者高門檻嘅行業呢？係因為呢個行業嘅最大嘅困難咧，並唔係技術，並唔係權力，而係信任。你要好其他人信你咧，好難。如果你係譚家齊，你自然得到天下人嘅信任啦。如果你唔係嘅話，其他人咧可能會敵視你， 會驚咗你， 咪都迪士尼一齊出於妒忌， 係啦，即係你同一齊要飛去邊就飛去邊㗎啦。但係你佢啲人就話：喂，你會唔會搞我㗎？你會唔會有好多問題㗎？或者話：喂，我唔知道你背景，你會唔會喺中間攝啲咩落嚟混入嚟㗎？混出去、嗯，總之就係信任嘅問題咧。其實行業一件好重要、好重要嘅事。咁但係都係講到尾都係嗰句：如果你要我信你咧，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是、等我加入你。嗯，系嘛？ 当然当然，所以头先我哋讲过呢个股权嘅问题，1959啊，到咗嗰阵时，两个香港航空公司合并咗啦，咁有啲咩人喺里边咧？有太古啦，有太古嘅subsidiary 啦，更加重要嘅就系你而家一个航空公司你要营运咯，唔可以净系两个， 有张股权分布图喺度， 系啦，你唔可以用翻啲战时嘅机师嚟到控制成间航空公司噶嘛。所以就有呢個澳洲航空公司加入咗啦。咁、其實喺國泰嘅初期咧，佢哋做咗好多幫國泰嘅空中服務員嘅訓練嘅。咁你見到呢一個咁嘅形勢咧，其實就係英聯邦嘅投資嘅分佈。咁你都睇得到英航 嘅邊個位置啦？太古啦， 係啦係啦。China Navigation 就係太古嘅一個 subsidiary 啦。有澳洲啦。Peninsula and Oriental 呢啲咪就係頭先我哋講嘅 航大航船務嘅， 就係、是、航海同埋航天，其實係一路連埋一齊。呢啲不嬲都係由海到天空，都係做翻呢個物流嘅企業嘅， 就係。即係我睇到個感受就係、是、你會見到就係、是、嗰、那個所謂東南亞南洋啊，或者我哋叫做殖民地嘅。即係如果你知啊，即係講大你好明清楚，所以殖民地嗰個感覺好強嘅一個。結構啊，即係我要喺邊度走咧？其實我係向緊個南洋嘅方向、目標視野嚟走。咁當然你要飛呢啲航線嘅時候，就自然係咁啦。以我所記得50年代，譬如菲律賓啊、新加坡啊、即係吉隆坡啊，呢啲城市係其實同香港嘅聯繫都好緊密。 係係，但係到咗70年代呢、這個情況有變啦，因為香港個地位亦都提升咗，自己錢又多咗啲啦。所以如果睇70年代個股權嘅分佈圖咧。就得翻兩間啦，有太古同埋匯豐，點解匯豐呢？當然佢哋係一間好大嘅英資嘅企業啦，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嗰陣時要擴充，要嘅資金，有邊個好得過匯豐銀行？ 係啊，揾間銀行係啊，大水喉啊，係嘛？ 咁啊，接得好應啦。咁嗰陣時個香港就係太古同埋匯豐營運咗我哋嘅航空事業啦。咁而英航亦都繼續入嚟香港嘅，只不過係當香港可以投資啦，咁我哋可以飛翻轉頭啦。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嘅問題咧就係呢個中英嘅談判啦，搞到呢件事又開始攪搞啲喎。咁如果你係97嗰陣時要變翻中國嘅屬土，咁點可以有一個咁英國嘅企業喺呢度營運航空公司咧？呢樣幾特別嘅，我哋成日都覺得每一個公司係要有自己嘅國籍咁滯啦。點解華為係中國？點解英航會係英國咁？國泰怪過啦，你都睇得到，原本就係美國、澳洲，搞搞下就變咗個英聯邦，搞搞下就變咗個好有香港特色嘅英資企業。但係到咗80年代初期，又要搞搞新意思啦。點算好呢？頭先講過。飛機師就已經可以揾翻本地人啦，咩資金都得嘅喎，所以你睇得到嗱，如果你去到80几年代嗰陣時咧，開始國泰咧又突然之間咧就話，我哋要搞 IPO 喎，點解要搞 IPO 咧？你睇一睇嗰張圖你就知噶啦， 要集資啊， 係啦，我哋要集資，唔係淨係揾，因為錢嘅問題，我係要有本地嘅代表性喺度，咁當然有本地嘅資金，亦都有本地嘅首富都加入埋我哋個行列啦。 長和係有投資啦， 係啦，咁又有 犧牲集團啦， 所以你睇到，係喎，原來咁樣，佢哋就將呢個咁英國色彩嘅物業搞到比較本地化啦。但係其實都唔係捱咗好耐，因為你就算咁做咧，北京亦都唔係好妥你。 香港好多小股民都唔夠啊，係咪啊？即係個代表性都唔大。因為只是代表本土， 始終仍然是跟我們星斗市民沒有關係的嘛。 是星斗市民那時候很雀躍的，排曬長龍去 諗住 報紙又賣曬， 但是都不夠，因為始終剛才講的嗱，你要我信你，你就要俾我入股啊嘛。所以我咪有找個中信幫下你手咯。 同埋嗰樣嘢都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嚟嘅，即係隨住大家不同的權力的演變的變化，大家信任的起落。 其實背後係有好多原因，所以演變成咁。即係如果都係正話，我覺得信任好重要。即係如果簡單講就我信，我唔信你嘅話，就算我有你 10% 20%， 我都係會繼續唔信你㗎。我得 10% 20%， 我覺得你間公司古古惑惑嘅，咁都係有問題。咁所以你喺航權嘅背景、航線嘅背景，我哋講幾節就係講呢樣嘢嘅時候，你冇得 say no 嘅噃。即係你要喺我上面飛，你要喺我度降落，你要喺我度做中轉站。你要我俾你喺我內陸裏面做航班，我唔信你，我點會可以可行？咁所以信任嘅問題嘅結果就係國泰必然喺個股權上面繼續轉移嚇。 係，同埋港龍喺呢個階段扮演嘅角色都好重要。係，真就係因為你有內地嘅資金嚟到 back up 得到一個香港嘅集團，有港龍喺度，咁所以我咪俾啲股，俾啲航線你飛到大陸咯。但系亦都好奇怪地，因为八九六四嘅问题，令到港龙初头有啲起色，收尾都唔系好掂。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嗰个前景，可能嗰时好唔明朗。 咁等于初头国泰起飞就要澳洲帮手，港龙都系好唔掂，所以反而就系国泰入资喺港龙度有翻佢自己嘅股权，同埋佢一个经营嘅方针。令到兩間本來是要鬥爭的航空公司嚇，喺嗰陣時候開始一路咁合併，到我哋心裏知道嘅。 港龍其實好可惜㗎，港龍最初嘅時候咧，被譽為一間天上有地下無嘅公司啊嘛，即係得一架飛機啊嘛。 哦， 因為佢 天上就 係啦，即係佢 飛嘅 上，你真係唔知 下就 我講真嘅，佢真係 三千， 真係呢個意思。不過佢而家咁樣我都可以講，即係佢天上有地下無，即係得一架飛機，所以一飛上去咧。成個地下就冇降嘅飛機，咁但係 有效率咯，即係 慢慢演變成一間亦都站得起嚟嘅公司。咁但係因為即係政治經濟環境要被收購，咁所以其實係可惜嘅一間航空公司。 我覺得國泰同港龍嘅嗰個關係好微妙，因為我純粹一個生活經驗嘅分享。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去北京啊，咁你去北京嗰啲來回機咁樣咧，飛上去就國泰，跟住翻嚟搭港龍。跟住你發覺咧，兩個之間嗰個 ticket 嘅嗰個差距唔係好大，你話我打死都唔搭港龍啦，俾多少少錢我要搭國泰，感覺上好似係一個正一個負咁樣嘅配搭，即係呢一種感覺長期喺我自己個成長入邊咧，都係一個好牢固嘅觀念，即係覺得有得揀我都唔會揀港龍，唔知點解會有個咁樣嘅情況。 我即係講啦，即係如果你要講係死啊！而家講呢啲好難講，但係簡單講就係咩咧？如果要嗰、那個即係佢亦都會喺啲咁嘅服務啊、食物啊方面咧，有啲優勢啊。即係港龍，因為喺呢啲咁嘅配搭裏面，佢有啲劣勢，所以佢嘢食會多啲啊，派多兩粒花生俾你啊。即係佢用啲咁嘅方法嚟平衡到兩間公司喺相遇之外嘅公司。咁、所以如果你中意賣大包嘅，就多啲著數嘅，可能你會揀啲港龍啦。或者你點嘅時候，可能揀另外一間公司。簡單嚟講，翻轉頭就係佢哋喺成個配套裏面咧，港龍好明顯係一個大中華面向嘅企業。咁、所以其實翻翻去正話，由第一節、第二節嗰個連線就係話，我哋由嗰個國際嘅視野，由英國飛過嚟，飛去美加或者飛去南洋嗰個線索咧，整體國泰保持咗一個咁樣嘅以國際面向為主嘅一個脈絡。但係你嗰個機遇就係嗰個開放之後，九十年代開越由八十年代開始，九十年代一直上升緊嘅國內航線就由港龍去處理緊。咁、所以其實佢有啲真係幾良機嚟，佢食到個咁嘅公司，有一個咁樣同國內嘅聯繫，然後兩邊能夠可以著墨去做。咁所以嗰、那個信任嗱建立到啦，可以維持到，所以食兩家茶禮。依、這個咁嘅背景，咁所以依一間公司喺最近之前依二三十年，可能係一個比較幾好嘅一個狀態，有原因。 嗯，咁你睇翻佢哋兩間公司嘅分工都幾明顯嘅。啊，其實呢二十年嘅國泰咪做咗以前英雄嘅角色咯。 嗯， 長途佢飛，一線城市佢有份，或者佢獨大添。港龍係內地嘅有啲二線嘅城市，或者東南亞比較二線啲嘅城市。當然近月嘅發展好可惜啊，港龍 係啊， 但係頭先你講嗰、那個呢、這個觀感上嘅問題，邊間係頭馬， 邊間係富 係啦，咁、其實香港人心裏面都有自己嘅想像㗎啦， 係啊係啊，我就覺得係個想像咯，同、埋可能係你一路成長落嚟睇住，其實國泰都係一個香港嘅故事嚟㗎嘛，即係佢點樣由找住一啲機遇，由一個本土走向國際化， 譬如頭先我哋都有上一次都有提到阿莊國都講咗話，一開始嘅時候可能我哋會飛星馬泰，跟住慢慢去到日本，又或者係菲律賓等等呢啲咁嘅地方，其實都同我哋香港人一路成長、認識成個世界嘅歷程係接軌嘅。即係我哋點樣香港人點樣行出去咧？其實同間航空公司點樣行出去，其實基本上係同步咁進行。 最後我想講兩點啫，第一點就係咧，我哋見到喺80年代後期咧，中國大陸咧對於佢哋開放啦，並且係喺香港航空業嘅發展咧，想佢有佢哋嘅角色地位咧，可以做一樣嘢，就係開自己嘅航空公司。咁佢嘅方法就係首先喺港龍裏面注入咗好多嘅資金，而國泰咧佢要面對住咁嘅挑戰就要本土化啦，並且可能最後就係引入你未來可能嘅主子啦，或者係對手嘅資金，咁嚟到去控制住嗰個風險。咁即係我哋見到嗰個發展咧，就係、是、即係國泰佢其實面對住嘅唔單止要拓展大中華商機、大中華嘅商機，並且係要去控制住佢嘅挑戰者或者係佢競爭者嚇，咁啊以至到最終同佢磨合。咁而我哋睇到國泰嗰個發展啦，到喺近年。即係為止，回歸後到近年咧，係越嚟越多所謂中資嘅資金咧，係注入喺當中。太古啊，或者英資咧，係越嚟越少嘅，即係喺回歸前已經係少過50%。咁另一個我想去講嘅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講航空業咧，我哋講咗好多關於貨運、客運嘅嘢，但係我哋冇講過貨運。其實香港咧係貨運裏邊咧，喺全世界咧，而家仍然都係排行差唔多係第一嘅。或者好多計算嘅方法都係第一。咁即係所以我哋講好多就係、是。客運嘅嘢，咁但係其實貨運咧，先至係航運業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元素，我哋咧即係一定要去注意喺當中。 係啊，嗱，我哋今日借咗，其實我哋主要係講航空業啦，或者商業史嘅話題啦，咁所以我哋借咗國泰作為一個主要嘅例子去處理。咁但係佢同其他公司唔同，因為國泰係即係雖然係一間商業嘅機構，但係佢同一時間佢都係。香港你要討論呢個話題係唯一一個可以討論嘅，所以我哋都花咗好多時間討論一間公司裏面嗰個營運同埋嗰個部分。咁喺今年大家知道嗰個情況唔係好良好啦，唔係好狀態麻麻地啦，但係我哋要知道風起了，我哋都要繼續活下去。Thank you.